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5月2日，涿州市召开8届政府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总结工作，分析形势，对下一步经济发展和廉政建设工作进行部署，动员各级各部门解放思想，实干实政，积极开创政府工作新局面。市长陈宇、各位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邀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炳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列席会议。会议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与会人员集中学了保定市政府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以及本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暂行办法。近日，涿州市京南经济开发区召开安全生产暨扬尘治理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开展治安抗震联合大检查和2017春季联合大检查行动的相关情况。为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涿州市人民政府自2017年5月16日起，现行区域内全天24小时禁止三车通行。此次限行三车的车辆类型为电动、燃油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禁行区域包括107国道以东、含长城桥以北、花亭路以南路段、高速铁路以西、永济路以南、立道园路以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当爱过的人又再出现，你是否会回到我身边？电话那边流着我的眼泪，你也知道那是为了谁。时间带走的日子会相信我所交给你的心，过去的温柔让我颤抖，我还想着从此以后，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写在心里的话也会改变，是曾经躲避的誓言，昨天不懂的事又会重来，你的心是否依然在？别在意今天能不能永远，想我的时候不会孤单，散开的头发遮住了肩膀，你的心是否和我一样？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 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 九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 我是九五九小记者马宇涛，这个暑假我要参加英国小记者夏令营，我也邀请小伙伴们一起，我们在英国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吧。 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跟着电台主持人去英国，孩子们平时的饮食是什么样的呢？每2到3个同学会一起住在英国当地的寄宿家庭当中，会有一个临时的英国爸爸和英国妈妈。孩子的早晚两餐膳食均在家里和英国爸爸妈妈一起用餐，午餐则由寄宿家庭为孩子做好带到学校，也可以选择在校园食堂里吃中餐。孩子出国需要随身携带现金吗？给多少合适呢？原则上我们并不建议您给孩子带零花钱，在15天的行程内，我们没有任何的自费或者额外收费的项目，吃、穿、住、行、学，一切全包。如果一定需要零花钱，我们建议不超过120英镑或200美元。如需老师保管，请在出发前由领队主持人与家人当面签收。在国外期间，由领队主持人保管，并根据家长要求逐日发放。好音乐九五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北京时间的16:09，感谢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我们跟给大家聊一聊养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的负责人，欢迎您和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是爱 的本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的吉瑞平。 嗯，吉总，欢迎吉总哈。哎，吉总，这个咱们这个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现在是还没有开业，马上准备开业是吗？ 是的。 嗯，什么时候开业呀？ 准备定在这个5月20号左右。 5月20号左右，那现在也是处于试营业的一个阶段。 是的。 嗯，能不能节目开始先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好吧。 嗯， 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呢，是北京市房山区两级政府养老助老的重点工程。 嗯， 是北京市民政局针对北京市养老的现状，在2014年开始，至2016年。那个用3年的时间，在北京市建立了208家养老照料中心。 嗯， 怡慈园呢是这个208家其中之一，是现在政府重点扶持的养老服务项目之一。 重点政府重点扶持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养老院不是一个私人的机构。 不是的，是那个政府扶持民营投资的。 哦，好，那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它占地多大，然后规模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那其中都包括一些具体的有什么，能不能再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呢？ 好的。那个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呢，是这个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拱辰北大街33号的南段。房山区在房山区政府和行宫小区的西侧，是传说中行宫旧址的附近。它的占地面积是14000平。建筑面积7000平。这个养老照料中心里边呢，环境呢非常的优美，古色古香。有那个画廊，古建筑，院内呢绿影烟影，鸟语花香。在我们院里边呢，有老人自己种植了一些鲜花，还有果树，还有这个有这个鱼池，还有那个葡萄架，在这之间呢，这个老人啊也喜欢亲自动手，经常那个浇浇花，种种菜，那个养老中心呢。这个位置呀，在这个房山区这个临近那个京港澳高速阳江机场的出口附近，距离那个市中心有这个20公里，坐车呢也就是25分钟左右。车次呢是从六里桥北站，坐616、901公交站就可以一站到达我们那个养老照料中心了。 对，其实江帆姐在咱们节目之前啊，我是到这个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参观过的。 怎么样？你感觉？ 我还真的进去溜达了一圈。其实它那个整个的建筑面积还是挺大的，一圈走下来。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它那儿的那个长廊。它那儿的长廊有一点像就是仿古建筑，然后感觉就是很适合老人在夏天的时候在里面乘凉。 因为刚才吉总和我们介绍说哈，说环境优美，怎么个优美法呢？是有古色古香的建筑，仿古的长廊雕梁画栋，与古建筑相互呼应。院内呢也是绿荫，可以说是这个植物呀， 对 啊很多，然后鸟语花香这样一个感觉。我看到吉总的这个形容，我第一反应是苏州园林的那种感觉， 其实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它整个的建筑群体相对来说比起苏州园林要更大气一点。 是吗，齐总？ 是的。 勾起我的好奇心了，我觉得好想去现场参观一下。 欢迎。 好，那这个我们这个时间又到了广告的时候了哈，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但是在广告之前呢，我们第一段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怡慈园这个养老照料中心。如果

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16:21，欢迎收听今天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鱼。 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养老的话题了。其实现在养老应该算是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了。 热门话题。 对，你看我们每次找工作的时候。第一是吧，甭管你跳槽到哪家公司，第一一定要关心的是五险一金全不全。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最重要的就是给自己养老做点保障，对不对？ 对。 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的吉总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怡慈园养老中心。这是一个政府扶持的项目，来欢迎吉总。 嗯，大家好。 嗯嗯，吉总，刚才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对怡慈园有一个环境上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了哈。嗯，那能不能继续和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它的功能啊等等，功能分区之类的。嗯， 好的。那个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呢，具备三大功能。 嗯， 养老照料，还有医疗康复。嗯，以及居家助老，这主要三大功能。 嗯，养老照料、医疗康复和居家 助 老。 居家 助 老， 哎，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养老中心。嗯，这个医疗康复是什么概念呢？ 医疗，我们这个中心那个是主要是以医养结合为主的。 嗯， 养老照料中心就是可以说是颠覆了以前的纯养老的一种模式。 嗯， 在原有的那个养老院里边设立了我们独立的养老机构里边的医疗机构。 在养老院里面又盖了个医院吗？是这个意思吗？ 一个综合门诊。我们的，对，我们的硬件相当于高于一级医院的也医疗设施。 嗯，那我能不能再往下说一说哈？这个设施有，那么比如说医生，因为知道医疗这一块国家把控还是蛮严格的。 嗯， 那我们这医疗方面，比如说呢，从这个从业的资格到这个设备的一些启用的资格等等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把控是如何的呢？ 这个资格是这个这个医疗机构呢，把控是那个房山区卫计委把控的。因为这个我们当初申建的时候呢，就提出了是也医疗医养结合。所以这个卫计委啊，根据现在的形势呢，非常那个抓住了，就是感觉到我们抓住了现在这个养老里边缺失的一个以医疗慢病管理的功能。所以对我们这个申请的医疗机构呢，当时很认可，就给我们 做了一个扶持和肯定。 对，做了一个扶持和肯定。就给我们批在院里养老照料中心里边内设了一个医疗机构。 哦，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聊哈。除了这个养老这一方面，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区呢？ 是这样的。 嗯， 我们除具备三大功能以外，我们还分了那个五大区域。 嗯， 一个是社区的助老服务区。 嗯， 还有一个就养老照料服务区。 嗯， 也包这个照料服务区呢，是那个自理老人的，就是目前咱们自理老人的主要居住区域。 嗯， 还有医疗康复区，这以这个不能自理和半自理或者需要接受治疗的老人居住为主的。 嗯， 然后其他还有一个门诊的服务区，是专门为照料中心设立的一个配套医疗机构。 嗯， 这个呢是针对一些康复理疗的病人设置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餐饮便民区，是专门为老人提供用餐生活供应的一个区域。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去到的老人他的能否自理的程度还划分好不同的区域，是吧？ 是的。 哎，那还感觉这个环境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 是考虑到老人的这个生活上各方面便于老人的生活和将来老人去医院看病难的问题，这样我们在这个中心里边设置了几个区域，就相当于一站式的服务，减轻了家人的这个麻烦。 那这个时间呢，你方不方便和我们说一下，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价钱呢？比如说我能够自理，然后我这个退休了哈，家里也没有什么，你就像现在这个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看了。 像那个陈岩石， 是 把自己的退休金都给捐出去了，然后房子也给卖了，卖了钱全部捐了，然后自己老两口去到了养老院去住。对，你像如果说像陈岩石这样的一个情况，生活也能自理，我老两口一块儿住一个双人间，那这样的费用大约是什么样的费用呢？ 是这样的，那个区域里边分这个照料区，照料区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治理老人的。这样呢，我们那个这个价格呢，定在了这个5000块钱每个人一张床一个月。其中呢含吃住娱乐。这个包括这个护理餐饮等各方面的这个费用。然后 这个是双人间是吗？ 是标间，但是是每人每床每个月的费用。 我明白。咱们是按人和床来决定的。如果你看这个标间是5000块钱一个人5000，那如果说四人间的话，哎，这个价钱会更便宜一点，对不对？ 是的。 好，那大约这个咱们可以以这个费用来核算一下哈，5000块钱包吃包住，然后还是享受的标准间，其实就跟住宾馆没什么区别了，而且这个环境还特别的好啊，还包娱乐，有很多娱乐的项目， 对， 凑一块打个麻将。 我那天去的时候。其实刚好就碰见那么一桌老人在他们那个房间里打麻将， 打麻将 四个人凑一桌刚刚好。 哎，这个对于生活晚年生活有一点点空虚的老人们而言，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好的，那这一时间如果您家里正合适有这样需求的老人们呢，都可以给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打个电话咨询一下。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呢是政府扶持的重点工程，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33号，会在5月20号的时候正式开业。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试营业的阶段。我们来公布一下电话吧。首先来说一下吉总的个人电话哈，是1512008515120088085。吉总，您这个电话是和微信同号吗？ 不同号。 不同号。那大家就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吧哈，发个短信也行。如果您电话打不进来的话，发个短信，这个吉总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回复哈。那现在的电话也是有人接通的，您可以直接拨打了15120088085 15120088085。同时我们也在公布一个工作电话，办公室的电话是010-6030-6678，6030-6678。好，我们先来进小段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泥巴公社4年品牌积淀，遍布全国18城30家门店。4月29日，封装店盛大开业，双店同庆，专注二手房、毛坯房装修、局部改造。5月省新装服务，你旅游我装修。泥巴公社装饰，4008186161。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今天是5月5号，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表示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更是太阳到达黄经45度时交立夏节气。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 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16:35，欢迎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江帆。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悦。 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养老的话题哈。那我们请到的呢，也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的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的负责人吉总，来和我们聊一聊怡慈园养老照料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照料中心。哎，为什么它叫养老照料中心，不叫养老院呢？ 是这样的，养老照料中心呢，是这个市民政局给我们这个就刚才说的2014年到2016年的一个市政府的一个扶产工程。 嗯， 所以呢，其中总共批了208家，我们是其中之一。然后呢，这个养老照料中心呢，我们的特点呢是以医养结合为主。 嗯， 啊，我们就是突出了这个养老院里边的夹带的医疗机构。 嗯， 所以在这个原始的敬老院里边没有的这个医疗机构我们给填补上了。 嗯嗯，所以这是一个医养结合。那比如说如果单纯去到一个养老院的话，那如果说老人身体出现什么不舒服呀等等的情况，还 是 要再去送 医院。 是的， 对。那如果万一说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也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处理。 嗯， 但是在怡慈园是可以进行这些突发情况的处理，是有医疗的 保障， 有医疗保障。然后同时我们的那个医疗中心是经过 卫计委， 经过卫计委批准的，是可以进行营业的一个有执照的一个医疗中心。 是， 嗯，好的，那感谢吉总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想问一下啦，就是既然您说咱们这个医疗中心啊是一个医养结合的方式，它前身就是医院，后院就是养老院，对吧？ 嗯， 两者是待在一块儿的。那么是不是仅仅说是离得近而已呢？平时会不会说融入到老人生活当中，比如说去闲着没事儿帮老人主动免费体个检什么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本身就是养老院里边的一个内设的一个区域。 嗯， 那个我们那个就是养老照料中心突出的优点是医养结合。 嗯， 那医养结合在哪方面呢？其中之一就是老人呢在疗养区的时候，我们的每天有除了有护工24小时监护之外，我们每天早上晚上有医生护士要按病房的方式巡视老人，问问老人在这一天当中有没有什么身体或心情不愉快。我们不但有这个医生护士查房，我们还给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病历的这个建立， 每一个人 有一 个 档案， 个人健康档案， 对，每天的记录、吃药、这个用药，我们都有护士随时做记录。然后那个晚上有这个医生查房巡视以后让老人入睡。那个也除了这个老人在入住的房间以外，如果老人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随时会到这个门诊前边去做治疗。如果老人属于亚健康状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帮老人做一个健康管理的方案、治疗方案，可以让老人到康复区长期做一个康复理疗加上养生这样一个个性化的方案给老人设计出来。我们的医生护士会随时陪同监管他的每一次的这个治疗。 其实吉总，我在之前去逛的时候有逛到咱们那个医疗那块儿，然后我也看到设了很多，就是在同一个地方设了很多单独的部门。我觉得有必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那儿设置的医疗部门都分哪几个部门呢？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部门呢分为那个8个科室。有中那个内科、外科、口腔、耳鼻咽喉科，还有那个 中医科， 嗯， 中西医结合，康复科，然后。 其实我之前去到那边，我还看到咱们那边有一些像一些康复的一些那个器材，然后可能是方便一些，就是像一些有一些毛病的老人去健身恢复自己的身体，是吗？ 嗯，是的，我们那个因为是养老照料中心嘛， 嗯， 好多大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样我们当时在设这个科室的情况下，我们以康复理疗为重点，突出了这个康复理疗的科室，所以我们在这个康复理疗科里边的这个康复的器材，包括理疗的仪器， 嗯， 我们准备了非常多，就涉及到了几个就是老年人常见的四大病种， 嗯， 包括那个骨病、内分泌、心血管、神经内科，以及包括咱们现在多发性的肿瘤的康复，我们这些这个器材和仪器都具备， 嗯，都包括在内的。所以说从从这个健康这一方面来讲是非常有保障性的，医疗这一方面很有保障。 是的，我们除了这个科室以外，我们还有那个生化科，还有这个彩超，心电图，还有 X 光，这样呢，老人如果在养老院里边如果有了这个突发了疾病， 对， 我 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老人做出处理，不用到那个把老人送到这个市里边的医院去，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一个什么突发状况，万一真的在某一个时刻半夜三更也好或者什么时候也好突然发生突发情况了，如果说老人身边的人并不懂得，比如说心梗啊，或者说忽然性的脑溢血啊等等，并不懂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短短的那么几秒钟或者是一两分钟就导致一条生命的流失。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入住的养老院是像颐次园这样有自己的认证可以这个进行医疗治疗的话，那有非常专业的医生护士一分钟之内直接就赶到现场了。 是的，我们就在那个疗养区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医生护士配备在护理站的，随时随地在房间老人一摁呼叫器，我们在护士站就可以听到老人， 对，随时随地你身边都有非常专业的医疗人员在应对突发状况。 是的， 所以面对一些只要不是说特别特别重大的突发状况都能够应付得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对医疗对健康上的一个最大的保障了。那吉总，我还关心到一个点哈，您刚才说的这个早晚的这个查房是什么一个概念呢？是我即使没有生病，然后我就早晚也会有医生来问问我，哎呀陈老，您是不是这个最近身体怎么样啊，今儿吃饭怎么样啊，胃口怎么样啊，是这样的吗？ 是的，那个没有，我们虽然这个疗养区啊不是康复区，都是自理的呢老人，但是呢我们为了 自理哈，我给吉总翻译一下，就是能自理的像陈彦石一样的， 对了， 您说，继续说。 是这样的，那个也是为了这个怕万一老人尤其是就像有高血压老人，有的时候早上啊或晚上啊起床起急了，会突发一些心跳加快或眩晕，那么我们在护理站呢同时也配备了我们的医生护士，在每天晚上老人入睡以前呢，医生护士会到老人的房间去询问一下老人的情况，早上呢上班以后老人吃饭以后也会到老人的房间去问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包括我们的心理医生也当然不是说针对老人有病哈，只是说作为一个关怀的方式去跟老人沟通一下老人现在的情绪如何，有没有最近什么烦心的事儿和不愉快的事情，我们 的心理医生也会是随时会给老人沟通疏导。 嗯哼，好，非常感谢吉总。又到了我们广告时间了，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在广告之前呢，如果您对一次元养老中心感兴趣的话，家里有正合适这个老人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不妨可以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一次元养老中心。我们来公布一下吉总的个人手机吧，手机号是15120088085，15120088085，这是吉总的手机。那么目前吉总的手机是有人接听的，您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都可以，15120088085，15120088085。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豪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北汽绅宝、北汽新能源、房山永超店周年店庆5月7号隆重举行，6大亮点、10大聚会、厂家直销大型活动，诚邀您来参加，详询8931-226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记者日前从国网北京电力了解到，目前新机场地区规划建设8条输变电工程中，最先开工的110千伏张华站已完成主体钢梁钢柱的搭建，正式进入主厂房外墙板安装前期施工阶段，工程于今年10月底如期投产。此外，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机场配套电网建设工程正不断深入，除张华变电站外，张家坞、广厦、杨各庄变电站也已开工建设。北京晨报消息，想要在5月20号这一天领证的新人们需要提前网上预约，没有预约不能办理婚登手续。因5月20号为周六，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规定，周六婚登处只对预约市民办公，对非预约的市民不能提供服务。本市16区已开通手机、网络和电话多种预约方式，婚登预约受理日期为15日内的工作日，截止到前一天下午3点。根据规定，新人若想在我爱你520这一天领证的，即日起就可以办理网上预约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左锁骨那个右手锣，让我唱那个新年歌。来来来，各位好朋友，想要好运气，就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快乐歌。 新年快乐。来来来，我的大姑娘，如果你没有心上人，快来唱一首爱情歌呀，唱一首爱情歌。今年嫁个如意郎，今年养个乖宝宝，快快快来和我唱首爱情歌。新年如意，来来来，我的小兄弟，如果你没有好功课，请跟我唱首学业歌呀，唱一首学业歌。要勤奋要努力，莫让时光来蹉跎，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学业歌。新年如意，新年进步。左锁骨那个右手锣，让我唱那个新年歌。来来来，各位好朋友呐，如果你想要好运气，就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快乐歌。让你心里快乐， 来来来，我的大姑娘，如果你没有心上人，快来唱一首爱情歌呀，唱一首爱情歌。今年嫁个如意郎，明年养个乖宝宝，快快快来和我唱首爱情歌。祝你新年如意， 来来来，我的小兄弟，如果你没有好功课，请跟我唱首学业歌呀， 唱一首学业歌。要勤奋要努力，莫让时光来蹉跎，快快快来和我唱首学业歌。祝你新年如意，新年进步。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欢迎北京时间的16:53，这里是有机生活正在为您直播，我是江帆，问大家下午好。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悦。 嗯，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养老的话题。 嗯， 那么今天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颐慈园养老照料中心的吉总，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在前三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首先颐慈园养老照料中心它是一个政府扶持的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然后第二呢是医养结合的体系，在养老中心内部， 它就会有一个它单独的一个门诊，或者说它单独的一个诊疗的部门， 嗯，设立好了，而且这个诊疗部门是有执照的，可以进行医疗诊疗的。 对，而且它那些检查的一些仪器什么的，其实你在参观的时候在外面都能看到， 嗯，就该有的都有了。 对， 我们不是说指望着生了什么病这个颐慈园养老中心能给咱们治， 但是 这不是 应用级， 对， 真的是必要的。其实 对，就万一说哪天老人突发了个心梗呀，或者脑溢血呀，那颐慈园养老中心完全有这个能力，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在一分钟之内就能够到达你的身边，有专业的医疗的器械都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急救的设备。 对， 而且同时这个每天医生还会去查查床，问问你呀，大爷今儿吃了怎么样啊，胃口怎么样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呀，每天问每天问。嗯，所以说对老人的健康上还是有一个很好的监督和管理的。 嗯， 哎，那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还是想问一下吉总哈，您知道人上了年纪之后入住到养老院，难免会觉得生活有一点点的无聊。 嗯 嗯嗯，这个是肯定是必然的，因为好多老年人包括子女，在以前的这个了解的这个养老院的基础上啊， 嗯， 很多养老院里边的这个娱乐功能，就是保证老人晚年这个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些功能有的时候不具备。 对， 嗯，你看这个陈岩石老同志， 嗯， 就爱养花养鸟，到最后得知这个所有的干部们得知他和小金子的关系之后，这个养老院就成花鸟市场了，全是些花啊鸟啊的，这搞得这个养老院的这个院长都得问陈岩石要鸟食钱了。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养老院给老人们提供的什么养也是一样，养花养鸟。 是的，我们养老院呢， 嗯， 也给老人呢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文化娱乐的功能。 嗯，比如说呢， 嗯，其中呢我们也有这个图书室。 嗯，看看书。 对， 嗯， 是根据老人的特点，有的喜欢比较静，喜欢那个书写。那我们里边呢， 哎， 图书室里边配备了有这个养生保健医疗健身， 嗯， 包括农家生活，还有一些咱们那个时事新闻， 嗯， 的书， 各种各样的 报纸， 嗯，然后也可以有喜欢写字儿的，还可以练练字儿之类的， 对，也有那个文房四宝，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 然后呢我们还有健身房 哦，这也有， 对， 锻炼锻炼身体， 老人的身体， 嗯， 就是选择了一些适合老人老年人健身的器材， 嗯。 其中呢我们还有多功能厅， 嗯， 多功能厅呢是我们定期的安排老人呢看一些喜欢的老年的一些电影， 嗯 啊，也包括我们给老人讲一些知识养生讲座， 嗯嗯 嗯，还有 我们还有呢是有公共洗衣间， 嗯， 这个公共洗衣间呢是针对周边社区和我们入住老人的情况，如果比如说是不能自理或者是半自理的， 嗯， 那么我们有公共洗浴，我们可以把老人用那个推到水床上给老人洗澡。 哎，那我们的房间里面有独立卫生间吗？ 嗯，我们房间里边每一间房子里有独立的卫生间。 啊，每一间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同时还有公共洗浴间。 啊，这个公共洗浴间，不但跟我们入住老人，就是不能自理的老人洗澡，也包括就是日间照料外边周边社区的老人，如果在家里边洗澡不方便的，也 可以 到我们这儿来洗澡。 就如果您正合适就住旁边小区的话，您不需要入住养老院，这个里面的这些服务也可以享受，您可以去， 也可以的，可以的， 包括图书馆也可以去，可以去看看书。 是的。 好，那除了这方面我们还没有什么，比如说棋牌室打个麻将之类的地儿， 我们还有很多，其中也有日间照料的，日间照料我们也里边也有也多功能厅， 嗯， 那个包括这个老人在这儿休息的这个房间， 嗯， 我们也都提供了， 嗯， 我们还有呢棋牌室、美容美发室， 嗯， 包括还有亲情聊天室，心理咨询室。 说到这个心理咨询室， 嗯， 其实我还想说一句，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 嗯， 我在那天去看的时候，我看到那儿写的是咨询室，我就问为什么把心理两个字去掉了，他说因为有一些老人看到他会觉得不舒服，他 会 觉得自己是不是心理 上，嗯， 对 对 对, 对, 对，会有，嗯 嗯， 哎，还真的是蛮贴心的一个小细节啊。 对，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其实到了这里也马上该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重复一下哈，今天和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环境非常好、堪比苏州园林式的养老照料中心。不仅环境堪比苏州园林，而且还有非常先进和一流的医疗设备。在养老中心里面呢，直接就会设立单独的医疗部、医疗机构。那这个医疗机构呢，是经过房山区卫计委认可并且挂牌的， 而且据我所知，它这个医疗部门还可以走医保，是和医院 是 一样的， 哦，还能走医保呢。 对， 哎，那很棒哈， 嗯， 应付咱们老人的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说小感冒呀，想闹个肚子呀之类的，都完全可以解决，完全没问题。 对， 医生呢随时随地都在你的身边，而且同时还有这么多的娱乐设施的项目在里面。 是， 好啦，那如果您正合适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都可以给吉总打个电话哈。那吉总的私人电话呢，是15120088。